願意學習菩薩的法門，自利利他，要教導末法的眾生。他是世尊，此之眾生去佛要演邪施是法而行河沙，若涉其心入三摩地，雲何令其安立道上，演之摩時依菩提心得無退屈。這幾句說話呢，就是真真正正是請法說法的目的。他說因為末法眾生，為什麼我要教導他呢？因為末法眾生開法呢，是越例越遠了，根基呢越例越薄，煩惱障呢是越例越深，智慧呢越例越淺。你們承不承認啊？哦，我們現在呢是障深慧淺，加上末法時代邪思是法而行河沙，以邪念正蛊惑世人，这种人很多很多。你不要以为哪个法师的知名度很高，哪个法师讲得很好听，但听完之后你就要考虑一下，分析一下，从闻而思，然后去修。如果不是呢，不经过自己的理智分析考虑就被他知名度所惑呢，咁就好容易中咗邪啦。咁所以呢，阿难已经係知道有呢啲情形发生，所以呢佢就提出问法。佢话假使根在呢一种恶劣环境之下，若果有人想修行，想修呢个大定，入呢个三摩地，怎样去安立这个道场，令到他远离种种的魔事呢？为什么要远离魔事？因为有魔出现呢，就会令到我们退失菩提心。所以呢，就希望法教他一个方法，安立一个道场去修这个行，去修这个大定，这样呢得到远离魔事，保持菩提心不失。咁当时法呢就响大众中称叹阿难啦，善哉善哉，意以所问安立道场，教诲众生末劫沉沦，以今谛听当为以是阿难大众委言奉教。呢、这个法呢系好慈悲嘅，有问必答。因为阿难呢发菩提心，想利益末法的众生，而为众生而请法，因此法呢是赞叹他善哉善哉，是赞叹支持。同时呢，他可为阿难是宣说，他说以你阿难所问末法时代呢邪思是很多，若果初初发菩提心而修行而想学法的人呢，希望免除一切魔障扰乱其心，必须要安立一个道场，然后可以远离魔事。这种安立道场然后去修行这种方法呢，真真正正是可以救赴末法时代的众生，免他沉沦在这个苦海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来的。你现在呢，俾心机听啦，我会为你分别作点来解释俾你听。当时阿难同埋在会的大众呢都非常高兴，委言应诺，即是好啊好啊，依咁奉命受教，奉受如来的命呢，是好接受法的教导。如果整部经咁浅呢就好了。法告阿难，以上问我毗黎耶中先是修行三揭定义，所谓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法位，实则名为三无漏学。三揭定义呢，就是三种一定一定必修的课程，除非你不学法，学法呢一定必修这三种课程，